见到的你什么，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醒着来就起个大头，怎么我也睡不着，昨晚梦里你来叫我疯。原来我只想要你陪，就装作听着我的眼，就装作什么你的体贴，我的心愿你知道。就再次等到这真的你，我想了你的微笑美，我站在这里陪你半街笑着你的美。我只想要你陪，就装作听着我的眼，就装作什么你的体贴， 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刚刚的时间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伊斯坦堡，马上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光年之外。 分手停在我发端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，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得像尘埃，漂浮在一片无奈。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

少了安全感，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？而你是我的答案，最确定的答案，想走在一条花开道路，不会错过那晚，缘分转几个弯，证明我们不会走散，学会用眼神交手那才浪漫。你是我的答案，不变的答案，有了自己的天使，做什么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夜晚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，永远未来。 马上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滚滚红尘》的片尾曲，老牌实力派的歌手许志安的一佳作，讲述了那段跨越长达几十年的乱世情缘。 一段段坎坷头从不曾停留，这一刻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，从此无怨无悔，一路去拯救。无尽的烟火，冰冷的虚空，勇敢的执着，将要被黑夜淹没。生命的炙热，信念藏在心中，凝固的时间，从此

等下明天才洗碗。算了，太迷糊，还有点拖拉。不要计较，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？这个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窗边的灯球的女生都跟没有钱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，你动不动就翻脸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难忍，既然说过要让你残忍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。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眼神？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，再证明我最爱你。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个软言细语说来听一听，眼睛睁一闭，不要太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戴爱玲，她的低音香醇，高音爆裂，可以说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，是这个女孩与众不同的魅力。而在她当初首次发片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了声音活火山的一个美誉。接下来听到的是《谢谢你放我走》。 忽然间不见了，枕头旁不再是你的肩膀，这样没了，燃烧过后的天堂总是显得特别空荡，一件件阵阵未寄出的信件，一张张相机我印的美好时光，哦哦哦哦哦，那又怎样？谢谢你 谈起崔健雅的作品，能够想到的词语呢，就是感性、随性、随他的个性。这也不难理解啊，他曾经在采访当中透露，他一直以来的偶像呢是天后王菲。他说当初王菲选了他写的打错了来唱，很是激动。他一直认为王菲不仅在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创新，更重要的是王菲在生活当中洒脱，一切随心所欲的率性而为，坚持自我，活得精彩。来听到的是化学实验。 热胀冷缩要练，也真是个考验。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很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这多一些。 好礼送不停，二月十一日前办理一年宣慧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慧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1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也这么高兴过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也这么得意过。你可不必问我，这么高兴，这么得意，这么快活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转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，这转不，一定要我说。也不过模模糊糊、迷迷糊糊，这转不，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就这么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，这转不，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就这么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转，这转不，这转不，这转不。 1994年参加了温哥华的一次歌唱大赛，首次踏上舞台，以13岁之龄赢得了冠军。随后17岁的周俊伟呢，回到了香港，正式签约成为歌手，并且在1999年呢，夺得了陈丹薇的华语榜中榜的最佳新人男歌手奖。也许你不知道他，但是提起跟他交往过的女朋友，便很多人知道了。范晓萱，来听到《抢救爱情》。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，往事的寄托，慢动作成我每一个你的听歌。你的发是为谁剪，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，挣扎了很久，我才答对你不错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，你还是爱。

微信里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ignor Pretore, io vedo questo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 Aqua 香水的蒸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思源音响。 I listen to the radio, I'm watching the TV show, 跟着我的节奏，不是 rock and roll. I listen to the radio, I'm watching the TV show.相信你的耳朵，这才是 rock and roll. I listen, listen to the radio. I'm watching, watching the TV show. 跟着我的节奏，我不是 rock and roll. I listen, listen to the radio. I'm watching, watching the TV show. 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刚刚时间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我不是 rock and roll， 接下来马上听到是林俊杰我怀念的。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

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.3 品味1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爱的奇迹，这个是张杰和许慧欣的演唱，这首歌收录在了张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第一张当中。凭借这张歌曲呢，张杰获得了七彩华语金曲榜的2005年度最佳新人奖。 当年有种感觉，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信号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我以为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种感觉，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 让我开口。 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信号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我不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怕你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，这首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。那个时候因为力宏的代言呢，我们只买娃哈哈的矿泉水，依然记得那个时候王力宏一袭白衣，干净帅气的脸庞。现在呢，他也成为了别人丈夫，成为了别人的父亲了。时间过得特别快啊，来听到这首爱你等于爱自己。 淋过淋过的雨，吹你吹过的风，比风雨还亲密。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

轻轻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双手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犹如我的心电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你的手握过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 刻意的还是无意的，过只有自己的生活。很多人告诉我们也可以很精彩，习惯就好，经历一些不该经历的，看到一些不该看的，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，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。接下来的歌，苏慧伦的告诉我。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，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，虽然没有觉得后悔，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，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，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太远。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，否则我怎么向前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 伤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，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决心夺走一切。 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，来自无印良品的《等你的心》。明天见喽，拜拜。 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。记得给我写信，给我你的消息。最近是否下雨？看上了电影。我要努力，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。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犹豫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要说不可以。我会悄悄的记和你的过去，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。